深情难舍难了，曾经拥有天荒地老，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，这一番情永远难了，愿来生才能再度拥抱，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，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， 爱一个人如何厮守。